有的故事该从何讲起，说不尽的人说着说不清的话，我告诉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切都是一样，有迷人的开始，有平淡的收场。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照进心中那道遗忘的光，仿佛时间就像停留在你脸上，不声不响。今夜月光又抱着你和我，看见心中那道遗忘的光，真实的时间就像停止在你 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是周几了？ 今天是小周末吧？ 啊，什么时候都小周末啊？今天是周三了啊！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我们来看看呢，白天呢是多云转阴，西部、南部地区呢有零星小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50%。夜间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温度是9度，相对湿度95%，尾号限行3和8。 哎，你看我刚才这个回答算不算机智？ 啊？ 刚刚我你问我今天是星期几的时候， 嗯， 我的回答算不算是机智？ 不太算机智吧？ 那算什么？ 回答一周几还算机智啊？ 哎，我说小周末呀， 嗯， 这个应该超出你的预想吧？ 我不啊，好好， 看来这是自认的。 咱俩这一开始就尬聊是吧？啊，其实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哪些特别机智的回复啊？比如说。当您这个问出一问题的时候，然后呢本来其实啊比如说有点这个挤兑对方的意思，但是呢对方一个很机智的回答呀，让你觉得哎自己很尴尬，人家反而一点事儿都没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是非常机智的。 我觉得或者就是有那种情况 啊， 就当别人问你一个问题，向你抛出一个问题，然后你回答的时候呢，哎，不管是对方还是你都觉得哎呀这个答案是超出，就是很惊喜， 超出常人想象的 啊，但是带给大家都觉得是不错的一个答案， 有欢乐， 对对对， 哎，或者是让人觉得哎呦有点意思，这种回复哈， 嗯， 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关于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过哪些机智的回复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八旬老人跑马拉松40多年，最大愿望就是啊，登珠穆朗玛峰。广西南宁的85岁老人呢，也是这个一位不折不扣的夕阳斗士了啊！他跑马拉松呢40多年，曾经呢担任奥运火炬手，两次挑战珠峰，还曾经呢骑着单车走遍全国。他说了，这个曹操讲了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我最大的这愿望呢就是登顶珠峰。 希望老人家能够健康长寿，还能够美梦成真。我们接着来说，这个是共享快递盒，11/11开始启用，每个都可以用上1000次。最近呢，这个很多人都在关注，今年11/11全国将有13个城市投入使用共享快递盒。那么这种快递盒在签收之后，快递员呢会将这个盒子折叠后再带回去，每个可以使用上1000次。那么电商们也是纷纷试水这种绿色物流、循环包装袋，还有100%可降解快递袋，这些也逐渐在被使用当中。 哎，这个呢是我们希望看到的11/11。我们看到11/11不仅仅是希望看到这个各个商家的各种宣传哈，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这种循环和绿色的使用啊，咱们这种这个包装袋啊或者包装箱。 没错，就每次收到快递之后，真的觉得那个盒子拆了之后就扔掉了，确实很可惜。但是这个也牵扯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盒子比如说它利用率很高，那么每次就你收到这种环保的快递盒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你当着比如说快递员的面，然后把这个盒子拆开，然后把自己的可能是很隐私的物品取出来之后，然后再把盒子还给快递员。 还有一种什么可能，其实我觉得盒子第一个啊是保护大家隐私，第二个呢它有可能就是说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啊怕坏，以后呢就可以比如说就类似那种这个收纳箱，把你的货物呢，哎，分门别类的放在这个整个集装箱里边的收纳箱里，运送到这个各个这个分送的这个小单位之后呢，再把这个箱子啊再放到这个小车里边，等您送的时候呢，其实就一袋子了。但是呢，这过程当中保证它的安全，拿一黑袋子既保证了这安全，然后呢又能送到您这门口，您也不用再还这箱子。要不然您想这得发明多少种箱子呀？大大小小，不像纸盒，你看大小都有，横的、竖的、方的、长的，是吧？但是呢，这个长箱子不就这个。多次利用这箱子可能就是一个规格，而且呢又利于放在整个的集装箱或者小车厢里边，而且又这个刚才咱们说到了循环利用， 环保又节约成本哈。 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电视剧版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开拍了啊，英达指导，由英达指导的这个百集真人情景剧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近日在北京开拍了。还记得这个陪伴您童年的大头儿子啊、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吗？啊，这次呢一家三口啊真人版合体了，而且呢造型也是很还原这个动画片。不过呢从剧照来看啊，英达这次要拍出我爱我家版的大头儿子吗？ 看照片确实不管是围裙妈妈的形象，还是小头爸爸的形象，好像都挺贴合那个卡通人物形象的。 唯一这个 儿子好像头还不够大， 可能没有那么大，真实当中没有这么大头的这个孩子。 对 啊， 我看网友也在讨论说这个片子拍出来之后会不会真的像动画片那么受欢迎。但是我也在想，可能也要考虑这个片子到底是拍给谁看的。是给孩子们看的那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还要考虑到大众的这个对情景喜剧的这种期待的话，那可能需要再下一番功夫了。 期待着吧。 是，我们再来说，这是全球千万网友在膜拜呀。90后的小伙子研发出了3D 影像电扇。那么最近呢，东南大学毕业的这位小伙子叫周全，带领团队制作出了全息3D 智能炫屏。这也是火了。那么这个炫屏呢，外形类似于电风扇的视频载体，叶片转动的时候能够展现出 3D 的影像，它没有风，是利用人眼视觉暂留现象。那么团队的成员呢，也是刚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历时3年多终于完成了这项发明。 虽然说这个没有什么风吧，这风扇啊，不是什么太好的风扇，但是这个技术先进呀，对吧？ 主要是炫技呀。 对，炫的是技术哈。如果说他炫技啊，我觉得不如这位炫技啊。这款解放双手的电动牙刷，3秒可清洁牙齿。是一款那个全自动非手持式的电动牙刷，可以3秒之内自动的清洁整套牙齿。产品呢也是通过连接手机控制牙刷速度和牙刷这个刷的时长。而且呢是配有啊单独旋转电动牙刷头，2组呢99美元起售。 不需要手持，难道是一个小的电子的东西放到嘴里，然后三秒钟帮你清洁？ 就是牙套啊，就是牙套，但是这牙套里边呢是充满了各种这小刷子，当你开开之后呢，放在嘴里震动，然后可能三秒钟就是已经完成刷牙了，非常快，因为它这个整个牙套是包裹你所有牙，你看咱是等于一颗一颗刷，但人家呢是一下啊刷满口的牙，又快而且又便捷，虽然我没用过吧，啊，但是看视频是这么个情况哈，但我在想，是不是这事儿有点就是显得咱们太懒了？你看这说电动牙刷吧有优势，因为它的震动频率要比手快很多，刷完牙干净，哎，这是咱们想通这个通过这个电动啊实现的。但是现在连这个电动的把儿都没有了，直接就套牙套在嘴里边，那以后是不是就是含在嘴里边就别吐出了，一直在这刷着，什么时候是吧，这什么时候想开出来再开一下，太懒了。 就这款产品出来真的已经颠覆了我们所有人对于牙刷的一个传统的印象，所以以后的科技发展真的不知道要走向何方了。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说一说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哪些这个机智的回复，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休息来听歌，来自海龟先生的玛卡瑞娜。 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叫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卡瑞娜，我叫他玛卡瑞娜，这就是玛卡瑞娜，他叫做玛卡瑞娜，早就肯定我的身体被罪恶凌辱死亡里，可从来没有想过现在还能这样散发出芬芳气息，这根本还是一个浑浊的雨，一直还有期待，可这样一个叫自大的肢体怎么才能找到你，其实你一直就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我这就去拥抱你，他叫做玛卡瑞娜，他叫做玛卡瑞娜，我叫他玛卡瑞娜，他叫做玛卡瑞娜，这就是玛卡瑞娜，他叫做玛卡瑞娜，我叫他玛卡瑞娜，这就是玛卡瑞娜。在这里从来就没离开过我，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现在我知道你在这里等着我，再勇敢一点，放下了自己 我这就去去拥抱你，他叫做 Margarina Nanani， 我叫他 Margarina， 这就是 Margarina Nanani， 他叫做 Margarina， 他叫做 Margarina Nanani， 他叫做 Margarina，我叫她 Margarina Nanani， 这就是 Margarina。 好，刚刚呢是来自海龟先生的一首马卡瑞娜。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平时聊天的时候哈，有哪些机智的回复。哎， 生活当中你应该这方面应该很多吧？ 没有啊，我 就是很机智的一个人呢。 你还别说，周围这不少人有这样的这个机智的回复 哦， 给我印象还比较深刻啊。跟大家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吧。周围有几个人啊，就是平时就聊天嘛，这个小伙子之间聊天可能就是没那么多忌讳，互相呢会这么稍微的挤兑两句，开几句玩笑啊。我深刻印象的就是一位朋友啊，就是平时啊，他习武出身啊，从小习武出身，学武术的。然后呢，但是每年这个快到冬天的时候，比如像现在吧，大家这可能啊有这个还没穿秋裤的，有穿秋裤的，他可能已经把秋裤穿上了。 哦。 后来呢，我一朋友就觉得奇怪，就问他，说：“哎，按说啊，习武之人，人家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应该很厉害，你怎么？”这天还这我们还没穿秋裤，你先把秋裤穿上了。啊，一般人可能听到这之后，就可能会觉得，哎呀，稍微的有点心里边有点别扭，对吧？因为我这习武之人让人家看不起了， 让人 挤兑了，你怎么回复啊？但是其实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一秒钟没有思考，回答一句，让我们都已经服气了。就当时我这朋友问了，说人家这个习武之人，这个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你这怎么还没到三九天就这样了啊？啊，他回答啊，这不还没到三九吗？对，就那意思，三九天就不用穿了似的啊。其实就是自己怂哈，就这么点事儿。哎， 挺有意思，真挺机智的。 对，或者你比如说像那些这个在这个各个比如说啊，假设咱们在理发店，很多其实有这种现象。一理发的时候，您办卡吗？您这卡呀、啊，我跟您说这卡好，这卡这个什么洗剪吹啊能一体，这都能打几折啊。然后呢，基本上你人就是你很严肃说一声哦，不办了。他就会不跟你说了，要不然你要听着的话，嘿，没完没了了。有一些人比较机智的回复呢，就会跟人说了啊，这个人说那个您办卡吧，这洗剪吹什么什么一体的，这能便宜啊，不用了，我想让你多挣点。一下人家也没得说了啊。像这种我觉得算是比较机智的回复了。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也想胖一块砖头。就我想起上学的时候，那会儿你说哥们儿之间哈、我们这是姐们儿之间， 闺蜜之间， 对，一个宿舍里边真的就是时间久了之后，大家确实很亲密。那么我们宿舍的一个舍友就跟我说、 啊、 当时好像在吃一个西瓜还是什么，然后让我去喂他。我当时下意识的回答他一句 no way， 说完之后我们俩就都愣了。因为这还真是一个一语双关。就是既有这个英文当中没门的意思， 对，没门， 还有就是我不喂你的意思。 甭想啊，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靠这个梗啊支撑自己，说我还是一个机智的人。 所以说这挺有意思啊，生活当中需要我们机智，对吧？有些时候呢，无论是尴尬的时候啊，或者是这个生活当中平时的时候，其实就我觉得这个机智幽默一点啊，会让人觉得心里边也高兴，对吧？ 对， 大家也觉得有意思， 有时候还能化解一些尴尬。 对，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关于这个有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机智的回复哈。告诉我你难受，他说了。这个我也是这个在外边看见的哈，就是当那个一个群里边有一个人发这个一条消息，说希望我们的群主能在这个某某节日的时候发疯的一样给我买礼物。然后底下突然间有一条说你已经升级为新群主了。 这属于自投罗网。 对，是属于挖了坑把自己给埋进去了。 对，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像哈哈哈他说的，他这个说的我觉得就偏向于情侣之间的那种啊。 哎，就打情骂俏是吗？ 我觉得反正挺高的，这个招数挺妙的。 大家 一起来听听吧。 哎， 这个女孩问了，哎呀，我今天又什么都没干怎么办呢？男士哎呦发了一个很惊讶表情，你哪有什么都没干，你都可爱一天了不累吗？ 这 就多数女生啊，听到这句话之后，真的就哪怕是心情不好， 嗯， 立马就快乐了， 没事了。对， 有一个这么会哄自己的男朋友，好幸福啊！ 哎、啊，当然了，人家也没说这是不是自己男朋友啊，反正通过我看那个前言后语啊，这语境啊，像是男女朋友之间发生的故事、啊。 如果是备胎，那也可以转正了啊。来看一下，还有朋友怎么说？这个是。这朋友说了，说也是发了一个聊天截图，说我不想跟你说了， 嗯， 我这个人追求完美、 嗯、 然后呢对方哎好长呀， 嗯， 好吧好吧，还是让我再消化一下，看看你到底说了些什么。 嗯，还有糖糖说了，说这个曾经啊有一天这个一个 QQ 啊发这个消息， 嗯， 在吗？啊，我在呀、啊，你有时间吗？我腿被车撞了，可以打点钱给我吗？ 啊， 然后这个回复，可是你是我的小号啊。 这个真的被，如果是骗子都受不了了。 对呀、啊，你这号是我小号啊啊！ 哎呀 哎呀，而且人家这个还得回复呢。 嗯， 难怪这个号上只有你一个好友啊， 就只能找到你，结果发现我还是你的小号。 对对对对。嗯。还有其他朋友一起来看看，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话题、 嗯、 就是聊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机智的回答。 哎，我看看这位叫做啊这个露露的朋友也说了，他说呢，朋友生日聚会上有一个男生可能是向他表白了， 哎，又表白了， 可是呢，其实他们之间也并不熟悉，就没聊几句， 嗯， 于是这个姑娘就可能就是委婉拒绝了， 啊， 嗯，男孩就问，还挺执着，问为什么，然后是不是觉得他还不够好， 嗯， 气氛有点尴尬， 嗯、 然后女生就说，如果我现在就跟你走的话，我可能跑不动， 嗯。 他觉得是很机智， 哎， 确实没 get 到这个点。 嗯，这个健伟说了，说改天请你吃饭啊。 嗯， 不用了，我今晚就有空啊。这个我觉得算非常机智了。 对对对， 回答速度非常快、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机智啊，换一种方式，就是平常我们这个惯性思维，比如说当说到了， 嗯、 哎，我改天请你吃饭，哎，行、啊，咱提前约啊、 嗯。 一般都这么说，很少有人真的那这个厚脸皮的说，哎，今晚上吧。择日不如撞日，除非特别要好的朋友、 嗯、 对吧，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也挺有意思啊， 就看你回答的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朋友、 嗯、 就是彼此亲密的程度到了什么程度。 哎，还有像那个随叫随到的灯光师，他说了啊、 嗯、 篮球场上我最能击垮对手的一句话就是，哎，你这鞋假的。就人在就在运球的时候准备过人，哎，你这鞋假的吧，一下嗯慌了，球就 果断断球了。 对，果断断球了。哎，但是我觉得这招可能不是这个使一次，不是这个能次次成功，百试不爽的 那种， 可能使一次两次差不多哈。 哎，就是男生，尤其是少年 啊， 真的是很在乎自己这个鞋子。 尤其我觉得篮球鞋，因为篮球鞋可能我这个不太会打啊、 嗯、 但是呢我听说就是说这个还比较讲究的，你比如说室内和室外的不一样、 哎、 而且这室内这个就是在这个室内场馆打球的不能在室外打一次两次，可能这对鞋有什么这问题啊、 嗯、 啊，这都是比较有严格要求的应该啊。 来看看那个其他的朋友啊，关于说到这个机智回答的啊，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挺有意思的， 嗯， 可能就很多朋友需要想一下自己最近又怎么这个口出妙语了， 嗯， 得回想一下，甚至正在找截图。 哎，对，好多朋友其实发来了这个截图哈。 对对对， 嗯，这个看看其他朋友啊、 嗯、 这个胡小北他说了，哎，你失眠的时候在想什么啊？回答，想睡觉。 对呀、啊，这个还真的是无懈可击的一个答案哈。 对，这算是白问了。 对对对、 啊，这算是白问了。嗯 嗯，这位叫做不靠脸的学霸说了，听听大家说的，觉得他们怎么都那么会聊天呢？ 嗯 嗯，所以这个话题可以让你学几招。 哎，有， 说不上什么时候能用上的。 对， 哎，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朋友也是机智回答，让我觉得挺搞笑的啊。 哎、 他这不算回答，他是一句话，就是、 嗯、 几个朋友一块坐车，坐的是那种商务车， 嗯、 门呢是那种啊侧拉式的。 哦， 侧拉式的门呢，就像你拔一把手之后往那咔这么一拉、 嗯， 这门就算开了。他呢是这样，这个朋友这也黑灯瞎火的也看不见，手就把在这个壁柱上就开始拉。你看使劲啊，拉半天拉不动， 拉不动， 拉不动。然后呢，旁边一朋友，一般情况下啊，这正常的人，哎，你看看那个，你拉错地方了，哎，那壁柱往这边，这手把手在这儿呢， 提醒一下， 啊、提醒一下，啊。然后这朋友看着啊，

有时候我也想和你一样，一个人一走了之，可是想想也不过是换了一种继续的方式。自从你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变了很多，关于生存和理想的问题到今天还是搞成一团糟。我还活在这城市里，为了生活强颜欢笑，手里攥着的那点骄傲还没彻底的放掉。我们只是一棵野草，随风的方向去落脚，自由自在或身不由己，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都来不及思考，看青春如列车不笑，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容颜苍老。我们只是一棵野草，随风的方向去落脚，自由自在或身不由己，只有自己知道。我们都来不及思考，看青春如列车呼啸，直到有一天幡然醒悟，容颜苍老。我们奔跑着又跌倒，只为挣脱生活的牢，明知道最后不过只是一场徒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下半时段的《无语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这个聊天的时候有过哪一些特别机智的答复。 是 啊，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好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恭喜脸宽的人啊！您们是更有主见的。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了脸宽的人比脸瘦的人更有主见。研究员呢也是表示了说，生物学因素啊，这个如基因及激素水平会影响人体的成长，同样呢他们也会塑造性格，性格上也更倾向于有主见，有时呢带有这侵略性。脸较瘦的人呢不易得传染病，往往呢也更不容易抑郁和焦虑。 哎，你看看，你看看， 这各有各的优势。 对对对对 对， 对 吧？ 我脸宽，我骄傲。 嗯， 来说一下，这个是坐在秤栏里边量体重，敢不敢来试一试？ 哎， 51公斤标准身材，这句话呢是在这长沙市的太平老街上，一杆用来称人的这个大杆秤吸引了众多游客的注意。那么这杆秤的托盘呢，是一个可以供一个人坐的竹篮，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秋千。那么大杆秤的主人文志飞也说了，说他们这个太平老街啊，他是最后的制秤人了。 已经经营 这个老秤店将近50年。他说了，大杆秤确实是为古代的时候称人所用的，16两为一斤，可以称如今200多斤重的人。网友说了，电子秤我都不上，这个我也是拒绝的。 嗯，没错哈。其实这个我知道，这个不仅仅是这地方有 啊， 很多地方还真有。 是。 而且还大家给他起了一个非常吉祥、这个美好寓意的名字，叫称心如意。就是说，当你称完之后，你所有事儿都如意了嘛。而他其实做的确实是很漂亮，就像是以前咱们买菜啊，买什么红薯啊、烤白薯啊，用的那个秤是一样的，就是一滴漏。当然他这个人有人提溜不起来，他一杠杆原理，这边一大秤砣，那巨大的秤砣，这边一个就像他说的是一个类似那种，他其实不像摇篮，不是，他不像秋千，像摇篮，就像那个咱们家里边那个圆形的半圆形把你裹在里边那种摇篮，把你这个秤放在秤上之后呢，调动这个大的这秤砣，然后来给你算出斤数。而且据说啊，这个现在做这手艺人特别少了，一个秤呢这个价值不菲，同样你现在称一次啊也得需要花点了。 嗯。 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其实都见过的，买菜卖菜的时候他都用到那个 秤砣嘛， 现在真的是市面上越来越少见了，真的以后可能就成为一个收藏品了。 哎，这个变成这个称人的工具了。 哎、 啊、 但是不希望这个老手艺失传呀。 嗯， 我们再哎 继续来关注吧，来看看那个山东的一个餐馆啊，为环卫工提供免费午餐，有菜有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一锅菜一碗汤，馒头米饭随便吃。这是呢山东济宁的一家这个餐馆啊，为环卫工设立的专席餐馆呢。80后老板严伟呢是一名义工，自该饭馆啊到这个到今年呢这个2月啊开业至今啊。每天坚持为附近的7到8名环卫工人呢去提供免费的午餐啊。 嗯，哎，希望这个老板一直把这个好的传统坚持下去。 哎， 再来说，这是自助售货机卖螃蟹， 嗯、 每只28块钱，开袋就能吃。 嗯， 这事儿发生在江苏南京。那么两台开袋就能吃的螃蟹自动售货机现身他们当地的一个广场。那么所卖的螃蟹呢，都是采用真空独立这个包装。 嗯， 每只售价28块钱，大约是2到3两重。 嗯， 据了解啊，说所有的螃蟹都是产自南京的固城湖，肉质也是极其的细嫩。 嘿，你说这多方便呀、啊！馋了这街边上直接这个在这售卖机稍微的一投个币啊，或刷个卡，这一下扫个码，一下这螃蟹就出来了， 解馋呀！ 拿个小二直接在街边就能给喝了。 是 啊，再来看看啊，这个也同样是关于吃的，厉害了。这位外卖小哥发的送餐短信是中英文双语的。近日呢，有网友呢就称武汉一外卖小哥呢用这个中英双语啊发短信和这顾客沟通了。这外卖小哥呢22岁，是长江大学大四的学生，平时呢兼职送外卖。他说了，曾接到过不少这个外国人的订单啊，萌生了用双语送餐的想法。现在呢，他所在的这个团队呢，很多人也开始尝试这种方法了。 你看，技多不压身。 对、 我们再来说这个事情啊，让很多人都还觉得一开始觉得莫名其妙，后来想一想是有道理的。 就这个看 咱 来看那个美国餐厅啊，从这快餐店呢买炸鸡啊，这同样也是吃哈，买炸鸡，然后呢高价转卖给了这个顾客啊，您觉得老板做的有错吗？怎么回事呢？近日啊，这个美国加州的一家这餐厅呢，也是被网友爆出了他这个啊炸鸡呀、是从某某快餐店购买的炸鸡。加工后再以更高的价格啊，这一份的这个炸鸡这个华夫饼的价格卖给顾客。餐厅老板也承认这种做法了，他说炸鸡就是最适合这道菜的食材，他这样做没错。 哦， 嗯， 就看有没有人愿意买了。 不知道，咱说实话，比如说你要吃的时候啊，就是给您放一包装袋放上来，这肯定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对吧？要是说你这个作为辅料，炸鸡作为一个装饰，你其他还有其他的一些食材，我觉得倒还有情可原。但如果您就这一个炸鸡，我还觉得 感觉都多余过这道手哈。 哎， 我直接去炸鸡店好不好？ 嗯。 还有呢，这是 再来看看这个太难了啊，真的是太难了啊！楼下的一位女士呢，路边停车啊，停了这个几十分钟了，还没停进去呢。整栋楼的人呢，都在关注着她的进展啊。这个鸽子海鸥也在看， 嗯， 最后成功那一刻呢，整个街道都沸腾了啊。哎， 这个看了那小视频真的是觉得到最后能够顺利入库的那一刻、真的是你由衷的为他感到骄傲。 我倒觉得 了不起， 您说这个这么多人在观看，还整个街道沸腾，就没人上前去帮一把吗？ 大家可能希望他通过这个方式能够练一练车技吧。 对，还好练的自己车啊。你看看有这个就假装打电话的，这个不一定这个开的是自己的车。遇到这样的这个形迹可疑的人呢，需要警惕。戏精小偷假装打电话啊，持钥匙偷车。来看看郑州的一个男子呢，也是在这个闹市啊假装打电话，然后呢坐在这电动车上，哎呦，不断的就掏出这钥匙尝试就开这电动车。连续尝试多次之后，终于是打开了一辆，被民警给当场抓获了。 哦，就是他这假装打电话，但其实呢也是掩耳盗铃。 我觉得用这个 警方早就注意到他了。 对，用现在这一个比较流行的一词叫戏精啊，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因为确实是看到这视频，大家就会发现了，这人这哪是打电话呀？这是明显的这开车，但是如果您要不仔细观察的话，发现还真是，哎，人家在这开车呢，不是给打电话呢，边打电话就是手就边假装着拧着，其实根本不是那回事，就是为了偷车， 所以就难逃警察叔叔的慧眼呢。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

终究。 好的，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不将就》，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关于神回复的事儿吧。 嗯， 啊，就是平常我们可能说话的时候哈，有的时候哎出现一些特别智慧的一些回答， 对， 挺好玩的啊。 有没有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机智过？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对，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十三香帆他说了，哎呀，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 嗯， 回答了啊，是啊，放在桌上也不拿东西压着，风吹跑了怎么办呢？嗯， 来看这位叫我吃方便面的时候不饿，说你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嗯， 对方回答， 嗯， 我自己凭本事借来的钱，我为什么要还？ 嗯，哼，这是有点这个脸皮太厚了， 哎， 这个 无理搅三分啊。 对啊，这是让人家，你说这个借你钱的人都没法说了， 说好的诚信呢？ 哎，还有这个故事1995他说了，哎，那个你作为一北京人，五一这北京旅游什么好的建议啊，你给我说说啊。回答别去啊。 好直白啊。 哎，不是，但我觉得其实这挺智慧，在哪儿啊， 嗯， 五一的时候你也能了解到北京什么状况，人比较多， 啊， 去哪景区的话就看人了，所以人说别去是没错的。你像这个季节我觉得到去倒没问题了，对吧，找一地方哎出去玩一玩，看看景色什么的，看看这个北京的秋天的美景，是不是也可以了哈。嗯， 所以人家这个人就是善意的一个回答。 哎，嗯， 张馨宇说了，有一天晚上在朋友圈里边发说我要爆炸了 啊， 妈妈评论我说怎么了，我说饿了就想吃您包的饺子，我妈就埋怨我呀，说早都告诉你白天准备点吃的，晚上饿了好吃。 嗯， 我这就是撒娇啊，说我现在只想吃您包的饺子，宿舍有吃的我也不想吃。妈妈回答说，哦，那没办法，你还是爆炸吧。 嗯，这也是特别幽默的一位妈妈。 对对对， 是吧，跟这跟孩子之间关系很和谐， 本来也是啊，远水解不了近渴嘛。嗯，对不 对, 对, 对， 所以你就选择你自己的方式吧。 估计妈妈也知道你在那撒娇呢。 对对对， 啊，王千惠说了，这个你怎么最近这么黑呀？ 啊， 这其实我觉得挺戳心的一句话。 啊， 对吧。 啊， 哎，人家回复了，我也不想白活一辈子。 你看， 嗯， 你看这个我觉得你可以用上。 我用不上， 这指不定什么时候有人这么问的时候， 哎， 有人回答 看看有没有看那种说这个脸圆身子胖的那种，我给你准备准备啊。 现在人家还没有贡献这方面的答案。啊， 对。哎， 这位叫做不穿秋裤的吴彦祖说了，为什么年年都要买衣服，年年都没有衣服穿？ 嗯， 回答可以是因为一年比一年有气质，去年的衣服已经配不上今年这样有气质的我了。 嗯，这你可以用了吗？ 可以用上了。 啊，衣服这个 尺码怎么越来越大了？ 去年对，去年这个自己的气质和现在不一样了。 哎， 真的懂了。他说了，说女朋友啊，装成别人在网上跟我聊天，我中计了，上钩了。然后呢，就截图问我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想分手了？ 嗯。 哎，然后我就回答了，无论你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我都会在茫茫人海当中认出并爱上你，无法自拔，绝无幸免。 虽然是很机智的一个回答， 哎， 但是我觉得男生们千万不要学这种花言巧语啊。 嗯，对，打喷嚏他说了，说这个借我点钱吧。啊，这种事儿通常我都得跟我老婆商量一下。哎，你不是没有老婆吗？对呀，啊，所以没得商量。 哎， 嗯， 这么一说就是无懈可击的回答。 对， 来看张诗娜说了，认识你很高兴。对方回答，你高兴得太早了。 嗯， 这个要看当时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场合哈。 哎， 要不然会很伤人心的。 嗯，对，好朋友之间就好稍微好点哈。 对， 顾几词他说了，说女生这1米7以上那什么感觉呀？ 啊， 然后呢就是估计人家聊天这个回复的啊， 嗯， 画了无数个这个小句号，中间出现一叹号。嗯，什么意思？ 这啊， 没看出来吧？ 这个我倒没觉得有什么，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扎心呢。 扎什么心？ 就是 这扎什么心 啊？ 怎么了 就是那种就体会不到的感觉嘛，是不是？ 他说女生，我当然体会不到了。哎呀， 可是女生的这个身高也是体会不到啊。 对，女生那个你能体会到吗？ 啊， 哪天咱们聊一个女生这个体重在150左右的这个，你帮我们分享一下。 哎， 这其实说的是他这几个小句号嘛。 嗯， 就是在一水平线，在一个叹号一下就探出来了。 对对对， 啊， 真是一个惊叹号。啊， 对对对对对。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这是一个聊天的截图 啊。 说呢， 他跟对方说，说要是我脱单了肯定会跟你说的。 嗯， 然后这姑娘回答说，脱单了别忘了给我介绍一下啊。 嗯， 给我介绍一个。 嗯， 啊，这对方就说了，说我介绍我自己的时候你又不要。 哎， 你看看， 哎哎，出现情况了， 现在这个告白啊真是花样百出啊。 嗯，对啊，还有其他朋友，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木木他说了，说刚被人问说这个嘴上那口红什么牌子呀。 嗯， 啊，我给他指了路，向前边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呢左转，那家麻辣烫，记得跟老板说多放点辣椒。嗯， 这可能真是这么回事哈。 对，也有可能 就真给辣了。 对，也有可能是不想告诉他。 哦，找一种委婉的方式。 哎， 这位叫嘎啦嘎啦说了，有人曾经跟我告白说我喜欢你。 嗯， 我的回答是，嗯，眼光真好，我也喜欢我自己。 对，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这个无论是比如说在尴尬的境遇，或者是自己这个觉得不太高兴的境遇，或开心的境遇，都需要一些智慧的回答。 嗯， 对吧？啊，蓝胖子说了，说这个你在干嘛啊？玩手机，不睡觉玩什么手机啊 ？iPhone 手机， 直接把牌子告诉你，没话可说了。 对， 这天也聊不下去了。 对， 我们再看这位叫不文静的静文，他说了， 嗯， 他的家庭情况可能就是说父母已经分开了，不在一起生活。 嗯， 他说我是跟我妈住。 哎， 再过几天是我爸生日，他就给爸爸在朋友圈，就是在那个微信里边聊啊， 嗯， 说爸，您最近缺什么呀？ 嗯， 爸爸的回答是缺你。 嗯， 哎呀。 其实挺温暖的， 对对对， 挺温暖的啊。 作为孩子，真的是觉得父母的这种爱才是最重要嘛。 对，还有像那很酷很酷的女超人，她说了，说有一次呢， 嗯， 在一个餐馆啊，这个问那服务员说，这个给我来瓶可乐啊，多少钱？ 嗯， 人说这个8块啊，多大一瓶呢？啊，就是外面3块那种。 这 不仅仅智慧，还让您觉得呀， 把这服务员的实话套出来了， 哎，对对， 太机智了。 对对对。 嗯， 好吧，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这个机智的回答哈。 嗯， 生活当中需要这种智慧，也需要这种快乐，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快乐吧。 嗯， 嗯，好吧，今天的节目，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 北京时间九点整。